外国和地区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2017年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和他同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中国的香港凤凰卫视、环球网、国际广播网、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报道了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牡丹峰乐团、功勋国家合唱团为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参加者隆重举行联合演出的消息。俄罗斯的网报、网络杂志、网讯社、一个朝鲜、雷姆区区、俄罗斯真理报网、中国东北网、老挝的通讯社、万象时报、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捷克和德国的网站报道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对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进行指导的消息。古巴的拉美通讯社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各大联合部队火箭炮连的射击比赛及勇作英雄歼击集团战斗飞行员的夜间袭击战斗飞行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德国网站报道了上述消息和他观看马西林滑雪比赛2016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主体思想及先进政治研究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印度的世界镜报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15号水产事业所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